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今天起寒潮影响结束，北京气温将明显回升，但昼夜温差比较大，最低气温仅-8摄氏度，早出晚归仍需厚装出行，谨防感冒。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2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今年最后一波寒潮昨天收官，本周北京气温回升，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力度将加大，中国人权研究会发布美国人权政治化行径毁损人权善治根基的研究报告。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关注天气，今年最后一波寒潮昨天收官，本周本市气温回升，天气晴朗。周六跨年后气温将小幅下降，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受强冷空气影响，上周六早晨8点，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为-10.1摄氏度，创下今年入冬以来的气温新低，而当天白天的日最高气温也仅为-4摄氏度。在北风的加持下，风寒效应剧烈，体感异常寒冷，北京迎来入冬以来的最冷周末。不过这波寒潮在昨天正式收官，今天起本市气温开始回升，整周的日最高气温上升至4到6摄氏度，日最低气温在-6到-8摄氏度左右。周六跨年后，周日的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只有1摄氏度左右，早晚仍十分寒冷，外出注意防寒保暖。眼下冬至刚过，已入数九，进入一年当中最冷的一段时间，保暖至关重要。气温下降，穿着既要保暖又要柔软宽松，以利于气血流畅，同时要合理调节饮食起居，不能多吃辛辣油腻的食物，不过度劳累。此外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情，早睡晚起，适当锻炼，提高机体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和抵抗能力。 随着老龄人口增多，本市养老服务体系日渐完善。自2019年起，本市在西城、海淀、朝阳区试点建设养老家庭照护床位。根据相关的政策，申请家庭养老照护床位的老年人家庭将进行居住环境适老化改造，由政府进行财政补贴。这本是一件减轻老年人家庭照护负担、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的大好事儿。但是近日却有不少老人家属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政府的这笔钱没花在刀刃上。那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孟雨。孟雨你好。 冰冰你好。 为什么他们觉得这笔钱没花在刀刃上呢？ 那首先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北京市的这个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呢，是针对本市户籍的重度失能老年人和重度残疾老年人，城乡特困人员可以扩展到中度失能老年人。那取得了这个照护床位之后呢，再由政府补贴进行家庭内部的适老化改造。那日前呢，家住海淀区的失能老人家属杨女士向记者表示说，她接到居委会的通知，将对她家进行适老化改造。那一开始呢，她是特别期待的，因为说是可以就是随便购买2000块钱的东西，那如果超出2000块钱的部分呢，是由这个居民自己来承担。但是呢，当看到这个改造产品目录和价格之后，杨女士却感到非常失望。杨女士说，同样的一件物品，她自己在某电商平台上购买只花了20-30元，但是呢，在海淀区民政局下发的这个产品目录上却需要250元。那同样家住海淀的这个失能老人家属刘女士也向记者表示说，这个适老化改造产品的这个价格和质量简直是不成正比。那在这些失能老人家属看来呢，这笔钱其实是没有用在刀刃上。冰冰。 那么相关部门是怎么回复的呢？ 那记者查询了解到呢，其实海淀区民政局啊，它是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立了四家公司作为这个适老化改造产品的供应商。那记者呢联系到其中一家公司，这个工作人员罗女士呢就表示，这个价格呀都是这个政府统一定的价，然后整个海淀区呢都是这个价格，并且这个价格呢也包含着这个包括人工费啊还有售后服务啊等这些成本。但是呢很多失能老人就觉得，即使是有这个把这个质保的这个成本和人工费等成本都加上，这个产品的价格也确实是太高了。那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海淀区民政局，那工作人员表示呀，他们都是经过了很正规的这个招投标程序，那由于这个适老化改造呀是一系列的服务，它这个价格呢其实不仅是这个商品的价格，还包括前期去这个失能老人家看看有什么是需要这个购买的物品，然后也包括后期这个安装配送，包括这个就是保修等等，这一系列的价格都是涵盖在里面。那记者呢也是查询了解到，其实这个本市的这个老年人口呢是越来越多，那到2045年本市老年人口总数将占到户籍人口1/3以上，而且这种高比例呢将至少要维持50年。那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呀，目前对于这个失能老人、高龄老人的照护负担呢往往是落在退休老人身上，而由于养老替代率过低、独生子女政策等方面的原因，可以说家庭的养老负担持续增加。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最大程度的能够用好国家给老年人的每一分财政补贴，切好每一块蛋糕，其实也是时代给社会给相关部门提出的高难度的一个课题。那对此呢，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冰冰， 好的，感谢孟雨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开启，即日起到31号，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等系列活动，点赞留言难忘的2021声音记忆，冬奥有我集卡好运瓜分现金红包，融媒体跨年特别行动节目互动得惊喜好礼，现金红包、代金券、演出门票等多种实惠福利等您来拿。北京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22至2024年近日发布，本市将开展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监督检查，督促市属高校进一步规范研究生招生，严格培养及学位授予过程。同时，本市将加强师德师风与学风建设，培养单位要全面推进科研诚信建设，强化学术规范课程教学，加强学术诚信审核把关，加大对学术不端、学位论文造假等行为的查处力度。中国人权研究会今天发布《美国人权政治化行径毁损人权善治根基研究报告》，报告揭示出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权益和全球的霸权地位，在国际人权领域大搞人权政治化，采取选择性、双重标准、单方面强制等手段，严重侵蚀了全球人权治理赖以支撑和运行的重要基础，对全球人权事业发展构成重大威胁，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破坏性后果。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今天起寒潮影响结束，北京气温将明显回升，但昼夜温差比较大，最低气温只有-8摄氏度，早出晚归仍需厚装出行，谨防感冒。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2级良。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